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两人坐同一桌吃饭时，周迷问程一念， 平常不都跟崔家航一块出来吃饭的吗？怎么今天单独来了？ 他出差去了，这一阵子都在出差。 闲聊得知，程一念不久前跟崔家航父母吃过一顿饭。崔家航父母倒不是多刻薄的人，但到底对程一念一个外地户口的有两分微词。 那崔家航怎么说？ 他说他父母也就口头发发牢骚，不用当真，他自己的事情还是会坚持自己做主。 你这是强喂我吃柠檬啊。 哎，你跟你上回说的那个人怎么样了？ 也就暂时维持原样吧。 说起来，前不久认识一个客户，日美混血，长得很帅，自己也有事业，他有心想在中国发展，甚至最后定居，特别真诚，叫我们身边如果有单身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一下。我跟他合作下来感觉还挺靠谱的，你有兴趣吗？如果你愿意接触一下，我就把你的微信推给他。 我暂时应该没这个心情。 哎呀，你先看看照片，真的这么帅的不多见。 程一念一副好东西一定要跟姐妹分享的表情，不由分说地摸出手机，调出那人的朋友圈给他看。确实挺帅，虽是混血，长相倒是更偏欧美一些，高鼻深目，笑起来很有感染力。微信朋友圈也经营得很用心，分寸感拿捏得极好。 是挺帅的， 有兴趣？ 暂时没有。 总之我先替你留心着吧，以后什么时候感兴趣了再找我。 坦白讲，程一念和崔家航这事儿，他们都做不到全然的心无芥蒂，即便周迷做得到，恐怕程一念也做不到。这也是为什么周迷有意疏远。人和人之间相处，有时候会有一种默契，无需言明，彼此都能知晓，你已经被我划出交心的范围之外了。但他们毕竟校友，又是宿舍室友，这一层的社交关系是斩不断的。在周迷看来，程一念想给他介绍对象的行为，既像是补偿，又有点像是好叫周迷也找着了归宿，他也好心头大石头落地的小心思。周迷虽然看穿，但这方面从来懒得较真，谁也不是完人，往后只保持基本社交关系的人何必要拆穿了以伤和气。他有点后知后觉地想， 这大半年来我所有的臭脸坏脾气全都给了谭燕西，他那样一个人倒是没有哪一回当真的跟我计较过。 饭吃到一半，周迷收到条微信好友申请，他下意识认为程一念是不是一顺手把自己推给那日美混血了，点开一看却不是，头像是个女生的自拍照，验证消息写着顾斐斐朋友。周迷刚通过验证，对方就劈头盖脸一个语音电话打了过来，这行为失礼得很，周迷直接拒接。对方发来语音消息， 顾斐斐出事了，他叫我联系你的，求接语音，打字太慢了。 刚听完语音条，对方又把语音通话拨了过来，周迷赶紧接了。听声音，对面是挺年轻一小姑娘，估计是吓得六神无主，说话也语无伦次。 梁太要收拾斐斐，派人把他给堵在画廊了，你赶紧想办法吧，梁太警 梁太是谁？ 梁行木的老婆。 梁行木又是？ 你是不是他朋友啊？ 周迷这时候反应过来，梁行木是那老男人的名字。 你知道梁行木的电话吗？ 知道也没用，他这个时候在飞机上呢，梁太就是专门挑的他电话接不通的时机。 画廊地址你发我一下。 小姑娘下意识地说了地址，转而又开口， 你打算报警？他们说梁太只是想叫顾菲菲吃点苦头，可是报了警那后果就不好说了。 周迷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，甚觉得眼前一黑。 我现在过来。 你过来没有用，想想办法吧。顾菲菲说的你有办法解决。哎，我不说了，我先挂了，他们来敲厕所门了。 周迷顾不得吃饭了，当下便起身。程一念瞧他手都在抖，忙问， 怎么了？ 没，顾菲菲遇到点麻烦，一念你先吃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 周迷推开餐厅门走到路边，他当然认为最好就是报警，但话到这个份上，他不敢拿顾菲菲的安全冒险。顾菲菲说他有办法，他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他几乎也是第一时间想到了。可这会儿谭燕西亲人在病中，这电话他怎么好意思打得过去？踌躇了又踌躇，终究他一咬牙，翻出谭燕西号码拨过去。那头接起很快，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几分玩世不恭的腔调，笑问：“ 哎呀，稀奇啊，我们迷迷怎么今天舍得主动给我打电话？” 周迷心脏似沾水海绵，又被人蛮力揉作一团。 谭燕西，想请你帮个忙。 那端静一瞬，再开口便是认真口吻，又温和不过。 出什么事了？ 周迷简单交代。 在梁行木的画廊。 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画廊名字叫三一。 我知道了，你等等，我打个电话过去。 电话挂断，周迷捏着手机惶惶无定，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。可谭燕西把电话回过来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分明只过去了5分钟不到。 放心吧，那边已经停了，我叫画廊派人把人送到医院去了，你现在直接去医院，那头会有人接应。 周迷听着塌了天的事，在他那儿好像就不过几个电话的轻巧，周迷未觉自己出声已然哽咽。 谢谢。 我说了，不喜欢你跟我这么客气。好了，你先去吧，晚点我也瞧瞧去。 周迷打了个车，直接去了谭燕西电话里告诉他的医院地址，骨科门诊，找着了顾菲菲。他躺在治疗床上，上身缠了简易固定装置，医生说是已经拍了片，估计多半是右侧肋骨骨折。顾菲菲鼻青脸肿的，倒还笑得出来，冲周迷扬了扬下巴。 谢谢姐们，谭公子电话去的及时，不然我怕真要是成废人了。 只是骨折吗？别的什么呢？ 想哪儿去了？人家就是想废我右手。 没等周迷多问，顾菲菲主动解释，梁太以前也是学油画的，20来岁时生了病，多年缠绵病榻，画技基本也就荒废。当时梁太这么一个病秧子，梁行木之所以娶她，并非真心，只是为了报老师的提携之恩。两人婚后便失和，分居多年， 各过各的生活。梁行木以前找的那些莺莺燕燕，梁太从来不过问，他们这圈子里的男男女女找个把两个小情，那都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可这回梁行木找了个学画画的，还一门心思栽培，又是办讲座，又是办画展，又是搞拍卖的，这么招摇又毫无顾忌，便触到了梁太的逆鳞。梁太十来岁时便暗恋梁行木，执意学画也是为他。当日他勉强梁行木娶了他，人生至此一把死灰。看见顾斐斐那么鲜辣活泼，他咽不下去这口气，就派人去废了顾斐斐的右手，叫他以后也同样别想再吃艺术这碗饭。周迷听得心惊肉跳。 那你的手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